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39集。 李云话音没落，电光石火间，整个化骨阵的阵眼竟然移动了。三王爷整个人仿佛变成了一道巨大的漩涡，再一次将裹在他身上的剑气、寒霜气、魔气全部吸了进去。他整个人仿佛已经变成了一个皮球，皮肉好像被灌满了水的猪髓泡，撑得都爆出了油亮。他五官已经变形，双目弹出，皮下似乎有什么东西蠕虫一样的爬着，看起来分外可怖。三大高手能拔山分海的倾力一击，真龙之魂真能被人一口吞下吗？三王爷伸出被气吹起来的双手，不慌不忙地将弹出的眼珠按了回去，慢声细语地说道： 怎么，列位就这一点本领了吗？那还真是叫人失望。 李云心里忽然升起了一个可怕的猜测，脱口道： 我知道了，他是阵眼也是阵法，他就是化骨阵。 将肉身练成阵，不愧是做过皇帝的人，好大魄力。 唐枕将手中蛛网拉紧了些。 唐前辈，别说风凉话了，你见多识广，想想办法呀。 唐枕还没来得及开口，只见此方天地竟开始往中间合拢。那三王爷毫不吝惜手下，竟要将阵中所有人一网打尽。三王爷转向严征明笑道： 好剑。 严征明汗毛都竖起来了，阵中风云突变，他方才放出去的元神之剑一时间全都转向了他自己。下一刻，他手中木剑居然无人自动，程前借着他与木剑的联系竟转瞬到了他身前。 小钱， 那无匹的剑意到了程前面前，蓦地转成了与他如出一辙的严寒，转眼将他整个人冻在了其中，像一只被封入琥珀的虫子。双刃滚了下去，韩渊正待去接，三王爷袖中露出了一道光，转瞬将他与双刃一同卷了进去。严征明一时整个人被定在了原地一样。下一刻，他见程前发丝中似乎有白光一闪，这才回过神来，程前身上还带着他的傀儡符。严征明卡在胸口的一口气这才吐出来，一时间他胸口简直是麻的。天与地越来越近，所有御剑在空中的人全部被迫落下，天与地只剩下几丈来高。就在这时，无常天忽然甩开尤良扶着他的手，手中掐了一串复杂的让人目不暇接的手诀。尤良眼睛蓦地睁大，脸上的血色瞬间便退了个干净。只见无常天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整个人忽然在原地消失不见了。片刻后，一个庞大的人影出现在众人身后。无常天用手脚顶住了不断合并的天地，他身形艰难地一寸寸长高，一寸寸将落下的天幕往上拖去。有那么一瞬间，他好像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大神。无常天在阵法的虚空中遥遥与三王爷对视。 陛下，吞噬了百代能人，吞噬了天地日月，你就能成什么？ 三王爷已经不复人形，宽大的锦缎龙袍腰带死无全尸，袍子被他撑成了一个载满了人间锦绣的球，一时间他连声音都含混不清。 吞噬了大能，我便是大能；吞噬了天地，我便是天地。 无常天深吸一口气，突然发出一声动地惊天的大吼，他身形竟一时间暴涨了一丈多长，在地面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脚印。化骨阵中的天噗噗地发出仿佛漏了气一样的动静。三王爷一声惨叫，一条撑得圆滚滚的手臂当场爆开了。这时，压抑的剑气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严征明手中木剑势不可挡地画出一道极盛，仿佛整个剑神域被他这一剑倾覆， 竟与那日心魔谷传承秘境中那传承人手中让人不敢直视的剑意如出一辙。 不错，吞噬了日月，你老人家就能飞升成天狗了。 他还能再吞吗？三王爷脸上终于露出了恐惧之色。就在这时，方才将寒渊吞下去的光球里突然裂开了一条缝，随后属于魔修特有的饱含血腥味的魔气泄露了出来，顷刻将那光球包裹在一团黑气中。随后一声轻响，魔龙蓦地破壁而出，落地化成了形容狼狈的寒渊。只见他面不改色地一抖自己的盘龙长袍，冷笑道： 哼，竟然是三生秘境，此物不是对付那些拿不起放不下的正人君子的吗？给我这天下第一魔头岂不浪费？ 寒渊说完，袍袖中抛出一物， 接着 正是双刃。灌注着魔龙真元的双刃笔直地冲着城前飞了过去，重重地撞在了那厚重的冰面上，冰面上随即裂开了一道小缝。下一刻，属于枯木逢春的剑气从无声无形处泄露了出来，像一把藤蔓精确地勾住了双刃指尖。只要有一线，便必定有生机。温柔的剑意将这凶剑拉开，只听一声脆响，强大的真元从那缝隙中一股脑地拥挤而出，顷刻间将整个冰块化成了一堆齑粉。程前睫毛上仿佛结了一层霜，脑后的发带冻裂了似的飘落，双刃一间挑起了漫天飘落的雪花，像一个冰冷的罩子，将三王爷牢牢地困在原地。只听一声巨响，颜征明的剑到了。无常天痛苦地大叫一声，同时将化骨阵中的天往上推去，天地轰然分开，三王爷身上发出爆裂式的轻响，随即竟原地碎成了一把冰渣。虚假的阵中世界天崩地裂，化骨阵分崩离析。无常天的巨影踉跄一步，好像低头看了尤良一眼，他脸上的表情似悲似喜，随即整个人忽然凭空消失了。他的肉身化成了一把雾，随风而去，吹来了好像久别重逢的天日。似乎不知不觉中，一天一宿已经过去了，又是黎明破晓。尤良呆呆的一声都发不出，劫后余生，不管正道魔道还是天眼处，所有人一时都正立原地，不约而同地住了手。寒渊回头看了一眼那早已消失不见的三生秘境，不知想起了什么，总是在茫然痛苦或者凶厉狠毒中切换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点近乎平静的笑意。程前腿一软，用双刃撑了一下地面，没撑住，踉跄着倒了下去。他手臂已经脱力，一天之内，双刃差点再次从他手中滑下去，被他堪堪抓住了，手背上青筋都跳了出来。随后有人一把接住了他，有人在耳边说着什么，下一刻一只熟悉的手掰开了他的嘴，给他塞了一粒丹药，清苦的味道化成一缕清气，从他头顶百会一直渗入到四肢百骸。程前这才回过神来，绷紧的身体刹那松了下来，他想到： 哦，是大师兄。 随即他紧抓着双刃不放的手蓦地一松，毫无后顾之忧地任他落了地。程前醒来的时候已经身在石界子里了，日头尚未升到中天，石界子变成了朱雀塔边时撑开的那种小院。绿荫将血气掩了去，好像个短暂的世外桃源。一只手搭在他的额头上，程前将那只手拉了下来，睁眼便看见自己躺在大师兄的腿上。颜征明的手掌上多了好几道细碎的心伤，细看还有长期握剑留下的茧，像是布满了陈年的风霜。如今只剩下一个看似光洁的手背， 还在假充着自己游刃有余。严正明任凭他握着，却没给他好脸色。他眉梢一掉，做出一个老大不耐烦的表情。 醒了就赶紧起来，腿都让你压麻了。 程前浑身软得没力气，赖在他大腿上，定定地看着他。严正明被他直白的目光盯得不自在。 差点冻成僵尸吧，看你下次再扯。 程前突然不知哪根筋搭错了，招呼也不打的将他的手凑到自己嘴边，轻轻亲了一下他的手背。严正明立刻数落不下去了，他充满克制的小小抽了一口凉气，同时轻微的哆嗦了一下，歪歪扭扭的勉强端住了自己镇定的假象，舌头一时间打了结，感觉自己有点外嫩里焦。他吭哧了半晌，低声道： 我看你伤得不重，还有心调息掌门。 严掌门说这话的时候面无表情，神色端庄的有几分肃穆，仿佛马上能去干超度亡灵的差事，声音却温柔的能掐出水来，一本正经中透出了十分的心猿意马，言外之意完全就是恨不能再被调戏一下。可惜程前没长那根风流骨，他左手抱着满腔的真情实意，右手举着纸上谈兵的风花雪月，中间戳成了一根顶天立地的木头桩子。木头桩子没接话茬，却一翻身搂住了严征明的腰，将自己埋在他胸口下。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